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中波828千赫，调频100.6兆赫，北京新闻。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请您共同关注北京新闻， 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刘佳。 早上好，我是腾欢。今天是8月1号星期六，农历6月17。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携手张家口再圆奥运梦，2022年冬奥会花落北京。 习近平致信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感谢国际奥委会的信任支持。 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电贺北京申冬奥成功。 各界群众热烈欢庆北京获得2022年冬奥会举办权。 本台竖屏祝贺北京再次启程。 外媒热议北京申冬奥成功是安全可靠的选择。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北京令世界再次心动，中国将续写奥运辉煌。国际奥委会第128次全会昨天在马来西亚吉隆坡投票决定，将2022年冬奥会举办权交给北京。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致信申办冬奥会代表团，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说，北京携手张家口获得了2022年第24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举办权，我向你们致以热烈的祝贺。你们为申办冬奥会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希望你们再接再厉，扎实工作，在全国各族人民大力支持下，把2022年冬奥会办成一届精彩、非凡、卓越的奥运盛会。7月31号傍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刘云山来到北京奥林匹克公园，出席在这里举行的群众庆祝活动，并发表讲话。刘云山指出，申办冬奥会是党中央、国务院做出的重大决策，是13亿中国人民对奥林匹克运动的又一次呼唤和拥抱，有利于促进冬季冰雪体育运动的普及发展，有利于增进与世界各国人民的了解和友谊。冬奥会申办成功，标志着筹办工作拉开帷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办公厅主任栗战书在庆祝活动上宣读了习近平的贺信。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郭金龙主持庆祝活动，并表示一定办好冬奥会，再创奥林匹克运动的辉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刘奇葆、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杨晶等出席庆祝活动。 在国际奥委会投票表决前，习近平通过视频向国际奥委会委员致辞。 尊敬的巴赫主席、女士们、先生们，我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向在座的各位委员、各位朋友表达对北京举办2022年冬奥会最坚定的支持。2022年冬奥会在中国举办，将有利于推动中华文明同世界各国文明交流互鉴，带动中国13亿多人关心、热爱、参与冰雪运动，让中国人民再次有机会为奥林匹克运动发展和奥林匹克精神传播做出贡献。中国政府高度赞赏奥林匹克运动的价值观和国际奥委会的改革主张，将全面兑现每一项承诺，全方位践行奥林匹克2020议程。中国人民期盼和等待着这次机会，我相信如果各位选择北京，中国人民一定能在北京为世界奉献一届精彩、非凡、卓越的冬奥会。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在国际奥委会第128次全会现场做了陈述报告，再次重申中国政府坚定支持北京携手张家口申办2022年冬奥会的立场。中国奥委会主席、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刘鹏、北京冬奥申委主席、北京市市长王安顺、国际奥委会副主席于再清、中国残联主席张海迪、国际奥委会委员、冬奥会冠军杨洋、 北京冬奥申委总体策划部负责人杨澜，北京申冬奥形象大使篮球运动员姚明，北京申冬奥形象大使女子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世界冠军李妮娜等代表团成员也分别做了陈述。 现场屏幕还播放了北京申冬奥宣传片，在国际奥委会委员参加的不记名投票中，北京获得44票，赢得2022年冬奥会举办权。另一申办城市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获得40票。 The 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has the honor to announce the host city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刘延东等北京申办冬奥会代表团成员出席了2022年冬奥会举办形式揭晓仪式。国际奥委会再次垂青北京，既显示了对中国经济稳步发展、社会持续进步的信心，也是对北京举办的2008年夏季奥运会的又一次高度肯定。中国由此成为第9个既举办夏奥会也举办冬奥会的国家，北京则成为全球首个荣获过冬夏两季奥运会举办权的城市。 据新华社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信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主席托马斯·巴赫，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感谢国际奥委会的信任与支持，表示将兑现全部承诺，为奥林匹克冬季运动发展和奥林匹克精神传播做出新的贡献。信的全文如下：尊敬的巴赫主席，北京携手张家口获得了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举办权。我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感谢国际奥委会的信任和长期以来的大力支持。举办一届精彩、非凡、卓越的冬奥会是中国13亿多人民的心愿。我们将兑现全部承诺，同世界各国人民一道，同国际奥委会一起，共同见证奥林匹克冬季运动发展和奥林匹克精神传播的新境界。中国政府和人民将践行奥林匹克2020议程，创造在同一个城市举办夏季和冬季两个奥运会的记录，为弘扬奥林匹克精神做出新的贡献。习近平。 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昨天向北京申办冬奥会代表团发出贺电。贺电说，新闻北京携手张家口获得2022年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举办权，我们代表全市2100多万人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祝贺和衷心的慰问。你们不负众望，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和勤奋扎实的工作，为北京市赢得了荣誉，为祖国增了光。北京携手张家口申办2022年冬奥会的成功，是党中央、国务院正确领导和全国人民大力支持的结果，是弘扬奥林匹克精神、促进我国体育事业长足发展的结果，是坚决落实首都城市战略定位、积极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结果，也是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与世界各国人民广交朋友、友好合作的结果，必将为推动北京和张家口乃至整个区域的可持续发展起到积极作用。申办成功的胜利催人奋进，备受鼓舞，全市人民将和你们一起以更加昂扬的斗志、更加进取的作为，积极投身到冬奥会的筹办工作之中，努力把2022年冬奥会办成一届精彩、非凡、卓越的冬奥会，全市人民欢迎你们凯旋。 国家体育总局、北京市人民政府、河北省人民政府2022年冬奥会申办委员会昨天发出致社会各界的感谢信。感谢信说，7月31号，北京携手张家口获得2022年冬奥会的举办权，这是党中央、国务院正确领导的结果，是全国人民大力支持的结果。在此， 我们向一直关心、理解、支持冬奥会申办工作的全国各族人民、港澳台同胞、海外侨胞以及国际友人，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申办成功是我们取得的重大胜利，办好冬奥是我们肩负的重要使命。我们绝不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与重托，将在今后的筹备工作中奋发努力，扎实工作，同各界人士一起把2022年冬奥会办成一届精彩、非凡、卓越的奥运会，为中国及世界冬季体育运动的普及和发展留下持久的遗产。我们衷心希望在筹备和举办冬奥会的过程中，继续得到全国各族人民、港澳台同胞、海外侨胞以及国际友人的支持。我们衷心祝愿同志们、朋友们在未来的岁月中取得更大的成绩。 冰雪五环冬奥节拍， 6000多名各界人士昨天聚集到北京奥林匹克公园中心区广场，举行群众体育展演活动，等待2022年冬奥会举办城市揭晓的历史时刻。当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念出北京的一瞬间，全场立刻沸腾了，大家挥舞起国旗、彩旗，打出金色的彩带，欢呼北京，北京，所有人尽情释放着自己的喜悦和兴奋。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马俊的报道。 扭起秧歌，打起鼓，抖动空竹，舞起雄狮。随着2022年冬奥会举办城市谜底的揭晓，位于鸟巢和水立方之间的庆典广场俨然成为一场全民健身的盛会。穿着白色太极服的田阿姨在鸟巢前打起了太极拳。2001年申奥成功，她也曾在庆典活动中表演太极拳。 对，夏天呢，这次冬奥会又申办又成功，那已经对于我们这代人，64岁 的王大爷把空中龙抖得风生水起，一条盘龙围绕着他旋转，像是在与他诉说申冬奥成功的喜悦。 我们申办了2022年的这个冬奥会，我们成功，我们非常自豪。 广场上55龙的队伍由来自4所学校的120名中小学生们组成。17岁的王小凯舞的是狮头， 特别自豪， 特别有劲， 高兴，对，有劲。 在张阿姨手中牵引着飘着长绸的柔力球，在空中画出一道道美丽的弧线。自打2007年起，张阿姨就一直在天坛公园进行这项运动。 申冬奥成功了，场馆、场所方方面面肯定是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推动，体育运动呢肯定能又推向一个高潮。 7月31号，2022年冬奥会举办权花落北京。北京许多群众难掩激动的心情，祝福北京，祝福祖国。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的报道。 国际奥委会非常荣幸地宣布，2022年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举办城市 北京。 7月31号下午5:57，世贸天阶户外大屏幕下一片沸腾，人们为北京欢呼，为北京热泪盈眶。 太不容易了，只能证明北京更强大。 对于很多市民来说，7月31号都是揪心的一天。这就像2001年7月13号北京申办2008年夏季奥运会主办权那天一样，虽然已时隔14年，但紧张、期盼和兴奋的程度丝毫不减当年。吉林延边的王子强从下午5点就守候在大屏幕前。 2001年的时候我才10几岁，提前好几个小时就坐在电视前就来看了。过了14年之后，能有幸在北京工作，然后再见证这一时刻，感觉特别感慨，也特别兴奋吧。 很多游人都用相机记录下了这个难忘的时刻。朱青带着一家人从河南来北京玩，来之前他就一直在关注北京携手张家口申办冬奥会的事儿。 我还录了一段视频，宣读是北京的时候，特别兴奋，特别激动。 投票结果宣布后，延庆八达岭长城脚下也成了一片欢乐的海洋。来听新闻广播记者甜甜的报道。 北京， 北京。 当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读出北京两个字，八达岭长城脚下立刻沸腾起来，现场观众欢呼着、跳跃着， 跟随台上的舞龙舞狮队一起摇摆。远处八达岭长城上300名志愿者用一面面红旗组成了一条长龙，和古老的城墙、连绵的青山相映成辉。延庆最为2022年冬奥会雪车雪橇大项和滑雪大项中高山滑雪的比赛场地，将在小海坨山区依托现有的山体地形修建临时场地设施。现在距离冬奥会举办还有7年时间，延庆将大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让体育运动融入到更多普通人的生活当中。 我想学滑雪滑冰，然后我希望我做一些小冰雕，摆一个冬奥的小标志。 张家口市大靖门前的会场昨天也一片沸腾，张家口市崇礼县颁奖广场上近千人汇聚于此，锣鼓喧天，秧歌热舞，让在场的人心潮澎湃。当公布结果传来一刻，热情瞬间点燃了这座小城，欢呼声此起彼伏，日夜的期待化为这一刻的相拥、呐喊和流泪。请听河北人民广播电台发来的报道。 现在呢，我是在张家口大靖门，就是我们已经上午成功了，大家现场非常的激动，古城墙上呢也是很多年轻人挥舞着咱们的国旗和申奥的旗帜，特别的鲜艳，特别的喜庆， 特别激动，就当那个里边说就是北京，我们都哎都激动了，都哭了，都热泪盈眶了已经。 我是记者芳芳，我现在就在崇礼的颁奖广场，现在整个广场上都已经沸腾了，所有的人手里都拿着五星红旗和奥运五环旗来庆祝申奥的胜利，同时呢现场也是放飞了和平鸽和五彩的气球，我看到现场很多的观众眼里都是闪着激动的泪花。 宣布北京的那一瞬间你是什么感觉？ 我泪流满面。我觉得特别骄傲，因为我是中国人，是崇礼人。 真的是在宣读中国的那一刻，我真的就是激动的掉下了眼泪，很多同学也掉下了眼泪，比我们自己获得了一个什么大奖啊，拿了什么什么冠军还要激动还要兴奋。 北京再次与奥运结缘，新闻广播记者昨晚走进京城大街小巷，倾听市民的奥运心声，请听报道。 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北京获得2022年冬奥会举办权。 北京男孩赵远在车上通过广播听到了北京成功申办冬奥会的消息，立刻发到微信朋友圈。 因为都是北京的小伙伴，也是自己家乡嘛，肯定大家都叫空气一点点不好，然后雾霾也都出来了，我也希望借着冬奥这个机会能加大力度，给首都带点蓝色。 北京申冬奥成功也点燃了市民对冬季运动项目的热情。谢丽远最爱看的就是短道速滑， 觉得特别刺激，充满了各种不确定性。 打小生活在什刹海边的杨大爷见证了这里冬天滑冰场的热闹景象，在他看来，申冬奥成功后，这里的冬天将会聚拢更多的人气。 我们小时候哪有冰鞋，这么大小孩都有冰鞋玩，一到那个冬天的时候，大人带着 就在那玩，冬天的时候就是什刹海一景啊。 北京成功申办冬奥会一个多小时后，天安门广场上迎来了降旗仪式。来北京旅游的包头小伙王鹏飞说， 感觉挺骄傲的，因为2008年奥运会办完，然后又办一届冬奥会嘛。 午夜时分，体育工作者李爽还在为北京田径世锦赛而忙碌。 申冬奥成功对世锦赛是很大的动力，北京的办赛能力马上就要通过举办世锦赛得到检验了，为了世锦赛，为了冬奥会，为了北京，我们拼了。 冰雪五环，冬奥节拍。 下面请听本台录音竖屏，祝贺北京再次启程。北京联合张家口获得2022年冬奥会的举办权，北京成为第一座既举办过夏季奥运会又即将举办冬季奥运会的城市。北京为了奥运再次起航。 北京申冬奥代表团向国际奥委会所做的陈述，展示了北京申办2022年冬奥会的理念、决心和能力，也由此向全世界做出了一份郑重的承诺。在接下来的近7年的时间里，北京将联合张家口认真兑现申办承诺，再接再厉，扎实工作，把2022年冬奥会办成一届精彩、非凡、卓越的奥运盛会。 2022年冬奥会成功举办，将是2008年之后奥林匹克留给中国的另一笔财富。2022年冬奥会将激励更多人，特别是年轻人参与冬季运动，进一步提高人民的身体健康。冬奥会留下一些新的冰雪场馆遗产，为越来越多参与冬季运动的大众提供更好的锻炼场所。 如霞是一家位于怀柔的冰壶馆的教练，在他看来，深冬奥的成功能让像冰壶这样的冬季项目走进寻常百姓家。 北京申奥成功，因为他们年龄很小嘛，也许会代表北京去参加这个奥运会，2022年我们也能看到的呢。 国家还将推动冰雪运动从北国风光走向南方，直接带动3亿民众开展冬季冰雪运动，极大地扩充我国的冰雪运动人口，为冰雪运动的普及和提高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从而为奥林匹克事业做出新贡献。申冬奥形象大使、冬奥会冠军赵宏博认为， 我们申办成功了，我们有一个桥梁搭建，那么就很快就形成国家的青少年队、国家青年队，到这国家队。那么这个体系形成的时候，才是2022年，我们有充足的资源和充足的这个能力去参赛的。 筹办冬奥会还将加快改善北京张家口的交通、市政等基础设施条件，提高医疗、教育等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促进体育文化、旅游休闲等低碳产业发展，优化生态环境。从小县城到滑雪圣地，张家口崇礼的华丽变身见证着滑雪产业发展造福一方经济的奇迹，而未来冰雪产业效益将更加扩大。正如申冬奥大使、著名运动员姚明所说， 我们体育市场打开了，群众的体育热情被打开了，我们只是木柴的火堆已经堆好了，就需要北京2022作为一个引燃点了。 北京冬奥申委承诺，2022年奥运赛会期间，预计 PM2.5 平均浓度与2012年相比下降45%左右，环境治理红利最终惠及的是经济两地百姓。京张高铁连接京张两地，因冬奥会而加速的交通一体化进程，将带动经济落后地区劳动力就业，促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为老百姓带来更多更实在的好处。 平常去崇礼啊，开车都要4-5个小时，咱们成功之后不是要开通咱们高铁吗？到崇礼50分钟就可以到，太方便了，自己在门口就可以看到这些体育赛事了。 以后的话到北京生活会方便很多，宾馆呀、酒店呀都要改善，为延庆村民增加收入嘛。 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在昨晚的新闻发布会上，用可靠和创造历史高度评价北京的申办工作和申办陈述。 Safe and historical choice. 巴赫说，可靠是因为中国举办大型国际赛事的能力和经验，使国际奥委会委员们相信他们能够举办好一届冬奥会。历史性的时刻则是因为届时北京将会成为世界上第一座既举办夏季奥运会又举办冬季奥运会的城市，而且是在14年内。 Summer Games and Olympic Winter Games, and this within 14 years. 北京市市长王安顺承诺，北京将为世界奉献一届精彩、非凡、卓越的冬奥会。 在未来的7年里啊，我们将按照国际奥委会的有关规定，为世界奉献一届精彩、非凡、卓越的冬奥会。 要完成这些承诺并非易事，循官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北京已经拉开了一个新的奥运筹办周期的序幕，为了奥运，北京再次起航。 冰雪五环，冬奥节拍。 在这个振奋人心的时刻，香港特区署理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代表香港特区政府祝贺北京。他在声明中说，国家综合实力不断提升，绝对有条件和能力成功举办另一场国际体坛盛事。祝愿北京2022年的冬奥会成为世人津津乐道的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 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崔世安也发出贺函，祝贺北京成功申办2022年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贺函说，申办冬奥会的成功向全世界展示了北京举办国际体育赛事的实力和信心，标志着中国在世界体坛中迈出了更大一步，进一步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尊敬和信任。 2018年平昌冬奥会的举办地江原道道知事崔文询第一时间发来贺电，祝贺北京申冬奥成功，并表示很荣幸将奥运圣火从平昌传递给北京，作为亚洲人也倍感自豪与骄傲。 奥林匹克运动在亚洲地区连续举办，将大大强化东北亚地区的政治经济的发展与交流合作。 英国奥委会也表示了祝贺。英国奥委会首席执行官斯温尼表示，祝贺北京和这座城市的人民赢得2022年冬季奥运会的举办权。英国代表团参加2008年奥运会之后，对那里壮观的体育场馆、友好的人民和无与伦比的盛会留下了美好的印象。我相信北京能够为全世界的运动员举办一届伟大的冬奥会。 2022年冬奥会举办权在昨天召开的国际奥委会第128次全会上落户联合申办的北京与张家口。一些世界大通讯社撰文称，这对国际奥委会来说是一个安全可靠的选择。 美联社记者威尔森评价北京申冬奥代表团的陈述，他说并没有过多的打感情牌，而是将重点放在北京办赛的能力上，正如他们在2008年所证明过的一样。 法新社记者康纳同样认为，国际奥委会将举办权赋予北京，是因为他们相信北京能够成功的举办一届冬奥会。 路透社记者林登认为，北京夏季奥运会的举办让北京成为显而易见的热门选择，其将冰雪运动普及到全球最多人口的国家这一前景也打动了奥委会官员。 日本共同社则将北京的胜利描述为一次黑马的胜利。文章称，北京在本次申办中并没有刻意高调，冰上与雪上项目之间距离过远，与缺少自然雪的现状让北京不得不考虑可能的失败，也让本以冰雪项目见长的阿拉木图底气倍增。不过北京申冬奥代表团曾经多次强调，人工造雪、充足的现存水量与建设中的京包高铁足可保证2022年冬奥会的顺利举行。 冰雪五环冬奥节拍。 北京积水潭医院在张家口新建的医疗服务中心即将启动，这个中心将设立日常门急诊和手术室，主要负责场内运动员和观众的诊疗任务，预计投入的医疗力量将超过2008北京奥运会，急救直升机也将参与危重症转运，这也将成为中国首家专门针对冰雪运动员损伤的研究中心。 在北京联合张家口成功获得2022年冬季奥运会举办权之后，北京申办2022年冬奥会成功纪念邮票首发仪式昨天在京举行。这套邮票全套一枚，面值 1.2 元。 下面播送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年白天全市空气质量二级，属于良。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李斌、肖朝阳，播音员滕欢、刘佳，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介绍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五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 24.9 摄氏度。据体育报示，今天白天多云转阴，傍晚西部、北部有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1度，最小相对湿度 50%。今天夜间阴有小到中雨，东部中雨伴有雷电，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3度，最大相对湿度95%。 真正的成就不只是个人的成功，而是能为世界带来多少改变。沃尔沃全新 XC90 集88年安全传奇与北欧设计之大成，以人性化尊贵驾乘体验缔造智能互联汽车新典范。沃尔沃全新 XC90 耀目登场，大气新城，境界新生。贵宾热线400-678-1200。 哎呀，撞车了怎么办呀？ 不怕，即日起到9月30日，投保太平洋直销车险即有机会获得高清行车记录仪，快去投保吧。 10108888，太平洋直销车险，伴您安全出行，一路畅通。 问你所问，急你所急，新闻热线6515-9063。 欢迎收听新闻热线，在今天的节目里，您将听到以下主要内容：电梯事故频发，年检不该成为走过场；公民无自证义务，无犯罪记录证明真的需要吗？下面是详细报道。 近日，湖北荆州电梯吃人事件的调查结果公布，电梯的生产厂商和事发的商场负主要责任，相关的维修保养单位负次要责任。而就在三月份认定事故电梯合格的湖北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并不负责。此次电梯事故暴露出哪些问题？检测和监督机构如何更好地保障电梯安全？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张博的报道。 记者所居住小区的电梯就曾多次出现故障，借这次调查的机会，记者也联系了电梯的维修